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卒之就是两位的即是帮手主持的、 Hello. 都在这里就是 Jeffy 啦，刚刚去了澳洲回来、好开心、又去 Melbourne 又去 Sydney、当然还有是 Thomas 啦。Thomas 问问先，你今天好不好点啊？那个感冒啊， 好翻晒、 最好了，好翻晒啦，是吧？因为上两个礼拜他都很辛苦、 哇， 因为又有些咳啊，有些伤风啊，这样。今日咧 講嘢都講到講唔出聲， 係啊，好辛苦啊！實際上，其實我呢幾日咧，我都有啲咳嘅。咁但係我就卒之咧冇睇醫生喎，我孤寒啊，就買一隻咳藥水飲下飲下咧，而家就好咗九成喎，哇，好嘢真係！不過唔好賣同我賣廣告啦，嗰只係好老牌子嘅。咁但今日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緊我哋呢個節目啦，唔淨止聽的話咧，睇到我哋個背景咧，都知道我哋係延續呢個日本之解讀。而且我特登係揀咗一幅咧。好勁啊！呢、這個係完全係三級嘅就係、日本好著名嘅繪畫，我哋叫浮世繪入面咧嘅，我哋一個類別啦嚇，即係好多人可能都有興趣嘅就係、是、春宮嘅類別啊，一個春宮圖嚟 嘅。今日我嘅題目有冇關係咧？ 嚇、有少少關係，唔係，因為遲啲咧，我哋都會講到日本嘅性文化咧係非常非常之獨特嘅。咁、不過咧，我哋唔好咁快住就跳到去先嚇。咁首先咧嗱，我又考一下兩位啦、其實我上次都講咗好多，我由細到大啊，即係日本文化對我個分布其實好厲害啦嚇。咁、當然因為我年紀大過你哋兩位唔多咧，咁有好多我睇過嘅嘢，你哋嗰陣時確實真係未出世嚇，或者真係冇記憶。咁啊，嗱呢一個咧考你哋記憶先。嗱，大踏步神情歌威武，小子哎好嘢啦， 佢叻過。 大明路寶係嘛，人人皆知道係咪？佢話又賣力又肯做係嘛，身手似超高，朋友嚇咩咩欣賞我咩咩係機器製造噶嘛？咁呢個咧小路寶咧，其實我喺屋企。我日日食飯咧，嗰個飯廳咧，嗰度隔離嘅擺設咧，都有個咁樣嘅小路寶嘅公仔，雖然係幾寸高嘅啫，係嘛，但我都好中意嘅。咁你諗下，我哋香港人， 星球大戰嗰小路寶定 唔係嗰個 Out to D Two 嗰個咧，就係啦，嗰個寶唔靚仔啦，但係呢個小路寶咧係紅色嘅身嘅，有頭有手有腳嘅嚇。咁我公仔大公手係冇得啦，係啊。咁我佢隻手喐得嘅，即係我屋企嗰個啦咁樣。咁所以你睇下，即係由從呢個叮当，不過而家我哋又話要叫翻佢個正名叫做哆啦 A 夢啦。不過而家香港人都唔介意啦，即係兩樣都叫，同埋阿童木。咁我以前叫小飛入啦，係嘛？咁啊到咩鐵甲萬能俠啊？我上個禮拜講過好多好多咩美少女戰士啊、星矢啊、乜乜乜多到。咁有時我中意科幻嘅，唔使講添。我仲當然加埋就係咩啊？咩千年女王啊？咩銀河鐵道999啊？銀河英雄傳說啊？多到不得了嘅。咁但係其實我真正有一套咧係成套睇曬嘅。是有個朋友是都要借那套 DVD 給我、就叫做《冒險少女拿丁亞》 啊有啊講潛艇嘛、好 看是啊是啊好看的我真的由頭到尾這麼多集看完的咁而另外呢就漫畫呢亦都有一些日本漫畫迷的朋友呢是都要借給我即、就是呃給我就是兩套我最近看完的就是《風之谷》風之谷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那個、動畫宮崎駿但你會發覺呢原來那個電影版同個漫畫版咧係爭好遠嘅，嗰、那個漫畫版咧個故事係長好多，嚇同埋個氣魄係更加大，而且咧佢嗰個調子係沉鬱好多嘅。都幾黑色嘅，我哋所謂好 dark 嘅，風之谷好複雜嘅故事，其實就電影咧已經將佢簡化得好緊要啊。咁另外一套咧就係、是、講人同機器嘅結合啊，叫《沖夢》。呢、這個《沖夢》咧就係、是、講啲賞金獵人嘅，你知佢最中啊？賞金獵人咧就 Bounty Hunter 咧就係、是、去捉嗰啲即係嗰啲通緝犯嗰啲咁樣啦嚇。咁、但係呢個咧個嗰個主角係女嘅主角，但係佢咧個身體咧係不斷咁變換嘅就係咁。佢有好多又有啲咩比賽咁樣樣嘅。沖字咧呢、這個字要解解，因為唔係我哋平時用嘅就金字邊一個充滿嘅充。 充分嘅充。咁呢個充咧，其實以前嚟講咧，就係解係一種武器啊，火槍咁樣叫充啊嚇。咁呢個充夢咧，個結局咧，我覺得都有驚喜嘅。但係當然佢中間係拖得太長啦，佢好多集。 哇！呢個我表弟咧都極烈推介我。 充夢啊！ 不過佢咧猛咁同我讀咧，就讀桶夢喎。 我 一路都冇睇到。 個字典嘅，好似讀個充字 嘅 嚇。 應該 大家再 啱嘅。 好啦，咁啊考完大家呢個小腦寶啦，咁啊 Jeffy 就過關啦 ，Thomas 太後生啦嚇。好啦，咁啊真係咧，上個禮拜我就問咗阿 Thomas， 即係話佢受日本文化熏陶啦，點樣，同埋佢對日本嘅觀感。咁啊今日咧就 Jeffy 走唔得啦。咁首先由 Jeffy 同我哋分享下先。 哇！你知唔知咧？我真係好彩喎，因為咧其實我去咗澳洲啦，咁好悶嘅。 好悶， 但係咧，我去到嗰度咧，即係我咧，真係都係第一時間咧，即係我就唔係聽直播嘅，咁我都即刻即刻 download 翻呢個好好相相來， 即係上個禮拜， 冇錯 嘅日本節解讀。 咁好彩咧，我就知道，因為我平時都冇乜準備啊，咁但係咧，我就聽到上一集嘅節目咧，咁我就知道 係啦， 我真係搜集咗好多，即係有好有部分就係由我嘅大腦入面個記憶入面嘅，但係有啲咧，即係記都記唔曬咧，我就要上網查咯， 係啊。所以今日咧，我就有少準備啦。咁不過咧，咁我講翻啦，我其實咧，咁受當然，我覺得香港人個個都好受日本 好犀利嘅受日本 影響。不過我覺得我有印象少少咧，其實就係以前睇電視咧，咁有一啲節目咧，佢哋就會講嗰啲日本人玩一，譬如話砌嗰啲啤牌啊，譬如話啤牌塔啦，之後又砌嗰啲橋骨牌，咁啊睇到哇好大喎，又砌到好高，好哇好靚， 上面折紙都係啦， 好我哋真係好勁， 好 係啊係啊，佢哋 精巧喎。 其實嗰陣時仲有啲遊戲節目咧，就係好難玩嘅，我唔知點解 有啲咧。其實我哋最欣賞啊，嗰啲叫扮野大賽有冇睇過？成班人咧就可以扮條蟲出嚟啊，或者日本人做得出嘅先做得出嘅，扮篤屎出嚟都得，係嘛？或者扮架飛機啊，扮乜乜物物啊咁樣，係成班人嘅，著曬呢啲咁嘅衫，哇！你真係佩服到佢啲創意咧，好勁， 好勁。不過咧，我咧其實嗰陣時已經好佩服啦，但係其實反而細個，因為咧其實對日本文化又唔好理解嘅。但係其實咧，我就好深刻嗰樣嘢就係佢哋玩骨牌咧，因為其實我哋玩過骨牌都知道，其實咧係好花心機噶嘛。 係啦， 咁但係 domino 啊嘛，係咪一拱之後， 係啊， 碌碌碌碌咁樣就。 我以前就好想唔明就係點解啊？點解啲日本人佢哋？玩到咁辛苦砌咗一樣嘢，哇！係我擺喺度唔喐啦，但係佢哋 之後就已經冇曬㗎啦。 冇錯啦，佢哋咧哇砌到咁辛苦， 係佢嘆咯， 係冇錯。 可能講砌咗成年㗎喎， 砌咗成年追求嗰十幾。 咁其實嗰陣時都好困惑啦。咁但係咧之後咧之後咧就當然就講翻少少漫畫啦，因為咧我覺得好即係財哥講得太多咧，太興高采烈咧，我都忍唔住咧講翻我睇過少少漫畫。咁但係咧。其實有啲譬如話好出名嘅足球小將啊，蠟筆小新啊，龍珠啊，同埋嗱，財哥你可能冇睇啦，新世紀福音戰士有古湯姆斯， 冇啦， 有睇， 係啦，哇， 我收尾買翻 DVD， 係啦， 就睇咗少少。 咁其實就好出名嘅呢套嘢，我嗰陣時直情係咧， 哲學都好似幾有深度啊嘛， 係嘛？我未睇曬啊，所以我未 get 到啊 ，Thomas。我聽完你咁講，要睇落去。 其實好深嘅，但係深度咧，啲人咧，即係覺得連個作者都可能唔係好知究竟個故仔講乜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呢啲都好主流，咁咧我都想講翻少少一啲可能未必話個個咁多人講啦，但係其實都好出名嘅，但係就唔係話最多人即係呢啲去到呢啲咁流行嗰啲啦。咁《攻殼機動隊》咧，咁但係之前講過嘅，係啦，咁之前都係啦，咁呢個係我最中意噶啦。咁但係第二個咧， 而家好似又重拍啦， 係啦， 係啊，係啊，拍過幾次， 係拍過幾次，但係嗰幾個嗰幾集 動畫電影 係唔好睇嘅， 都係 唔好睇嘅。咁但係以前嗰啲以前個動畫版，即係嗰啲卡通片嗰個即係個連續嗰個 連續劇， 係啦，連續劇嗰個動畫版就最好睇嘅。 電影版就冇睇啦。 電影我都覺得好好睇，即係但係唔係而家嗰個幾個即係嗰啲劇場版啦，係以前嗰個電影係好好睇啦。 係。 咁但係咧， 高地 啊，係啦。咁其實以前嗰個真係《攻殼機動隊》係我最中意啦。 Ghost in a Shell 啊嘛， 冇錯啦。 其實好有意思嘅，即係我哋另外一個講咧，就叫做英文有個叫 Ghost in the Machine 咧，其實就即係話啊，我哋製造個機器，但係入面其實會唔會最後咧會有個靈魂喺度？當然佢就唔用靈魂呢個字，就用鬼魂呢個字。啊，其實個意念係一樣嘅。咁其實咪就係講我哋之前咪講過 AI 嘅，講過人工智能嘅嚇，即係強 AI 命題，就係話一副機器最終會唔會唔淨止識思維？ 最後係知道自己存在。咁其實機學工呢、這個咩啊？ 工學機 動隊咧，其實最後嗰、那個主題就係講呢樣嘢咯。係 啦，咁不過我最想講，因為其實佢日本嗰啲漫畫啊動畫咧，其實尤其是而家咧，佢哋多數漫畫同埋動畫都撈埋一齊㗎啦。 係係， 即係基本上咧一套漫畫畫咗之後啦，又會拍嗰啲動畫片啦。 係、哦、啦， 咁之後又會有 最後真人電影啦、 啊。係啦，全部有曬。 而家寄生獸啊，我最近去日本啊，咪就畫周圍咯，佢完結篇係嘛？香港而家做緊啊， 係啊，我都好想等緊得閒睇。 我唔好咁睇， 係聽講話好睇，但我未睇過。第一集話好睇啲啊，同 埋係啊，但其實好血腥，好核突嘅。 係啦，其實即係講咧，我真係驚講到成個節目講完啦，因為咧咁咧，我 會打斷你。 講一個最想講嘅呢個咧，就係咧一個叫做蒲澤直樹嘅一個漫畫家。咁佢一套最出名嘅就係22世紀的少年啦，20世紀的少年啦。 我有睇過喎，第一集 有㗎因為佢拍咗電影版嘅。 系啊，佢而家系几套啊？两集， 拍咗三集啦， 三集 系啦，系啦，冇错。 系咪有个好似面罩咁？ 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喂，我睇完都唔知佢搞乜喎，真系。 其实咧，嗰个咧就系佢最出名噶啦。咁但系反而咧，我最中意嘅，其实佢个漫画先至讲得清楚， 讲 得清。但系其实啲人都可能觉得佢系烂尾，但系其实呢个就好难讲啦。 因为佢就有就睇咗两集就话好烂尾嘅，你唔使睇啦咁。 但系我又觉得唔系嘅，但系咧。我咧最想講咧，就係佢咧，一套漫畫，我覺得係好睇好多。我覺得呢套真係神作嚟㗎，即係好精華嘅。 同一個作者啊？ 冇錯冇錯，就係呢個蒲澤直樹，就係咧，一個叫做 Monster 嘅。咁啊，香港咧， 我有睇啦，呢個講一個東歐嘅孤兒院，有個總之好叻控制人嘅，講即係有啲靈魂未有希特拉咁殺嚟殺去啲人。 係啦係啦， 有超能嘅，異能嘅， 唔係有超能。即係點講咧？一個好有 charisma 嘅人咯，即 係 charisma， 哇，係啦， 即係好有魅力， 非常有魅力。 但係佢冇異能 嘅，冇異， 冇異能， 冇嘅。 哦， 但係其實個古仔講乜咧？ 你講，你講。 哦，其實咁講啦，個故仔其實就講緊咧一個咧日本嘅一個天才嘅老嘅醫師咧，咁佢就咧其實本身真係好叻好叻嘅，咁但係咧佢有一次咧一個醫院咧，咁就發生一件事，就係嗰陣時咧就係有個男仔啦，咁就佢就差唔多死咁啦，即係要急救啦，咁然之後咧又另外之後咧有一個好似啲政府高官咁嘅，咁去咗個醫院嗰度，咁又係要急救喎，咁但係因為嗰個院長咧就好犀利嘅，咁佢咧就話：，呢個係啦，嗰個醫生就你去救個軍官啊，即係救個高官啊。咁但係咧，因為嗰個主角咧，其實佢都真係一個好有原則嘅一個醫生嚟嘅。咁佢就冇理由嘅，先到就先救噶嘛。去 priority， 我唔會因為你係高官，所以我就對你好少少嘅。咁所以佢就救咗嗰個男仔啦。係。咁嗰個男仔咧，其實就係頭先 Thomas 講嗰個好有魅力嗰個， 好有領導力嘅， 冇錯啦， 對人嘅影響力好強嘅。 係啦。咁但係因為嗰個主角咧，佢咧就唔聽嗰個院長話啦。咁所以個院長咧，其實都唔睇起佢啦。 係。 咁之後咧，咁佢就一路咧都好似升唔到職啊。咁啊做咗個好普通嘅醫生咁啦。咁但係咧。個故仔就係話點知一路以嚟咧唔知點解喎，咁一路咧譬如話唔中意嗰個醫生嗰啲人咧，慢慢就會死咗，係啦，好多命案發生，到最尾甚至乎好似個院長都死，係啦，咁點知咧？咁、那個警察就好懷疑會唔會呢個咁嘅醫生搞事啦， 冇錯。 咁但係原來咧就係佢個細路仔啦。咁但係冇錯啦，呢、這個約翰。 咦，約翰啊？ 係啦，呢、這個約翰咧，我相信係寫咗咁多，即係全世界咁多個黑色嘅人物咧。